副歌声唱得沙哑， 吃也 rap， 超越自己，吃也 rap， 永不放弃， 吃人 up， 坚持到底，一起创造生命奇迹。 醉，疲倦像灌醉，曾在这空间跟你相拥抱，只有唏嘘的追忆，无言落寞地落泪，谁在这晚里播种与他温馨，无尽空虚，似把刀锋静静穿过心窝、哦、期待的爱，怎么一生总不可碰到，在这里无力像伴醉，谁令我的心此际多冰冷，只有唏嘘的醉意，无言落寞地落泪，谁在这晚里放纵与他温馨，无尽空虚，是把刀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站在秋的路口，依偎秋的怀抱，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，看一季落花

Yeah. 似春光门庭中，勤劳徒生金，节俭无不登，报答养育恩，立志奔前程，家有好风景，日子年年红。一杯做给那一杯呀，一杯看，一杯讲给那一杯听，一杯做给那一杯讲给那一杯听，家风那个正，那个国风兴，家国兴旺好家风，好家风。举个躬，恰似桃花笑春风。好呀好姐妹，好父兄，恰似茶香情意浓。与人常友善，诚心千金重，做人当有节，礼让路好行，家有传家宝，家业代代兴。一杯做给那一杯呀，一杯看，一杯讲给那一杯听，一杯做给那一杯呀，一杯看，一杯讲给那一杯听。家风那个正，那个国风兴，家国兴旺好家风，好家风。一杯做给那一杯呀，一杯讲给那一杯听，一杯做给那一杯呀，一杯干，一杯讲给那一杯听。家风那个正，那个国风兴，家国兴旺好家风，好家风。

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，林夕填词，周杰伦作曲，陶晶莹的 rap， 真的假的？ 就够了，辣辣特特，高端干个就过了，多爱了不就对了，不就对了？他说每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信了，不就完了？不就够了？嘴巴全是假的，还有洋洋的吻痕算是真的，痴迷的深深全是假的，只要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，亲吻的情操全是假的，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，角色的情绪全是假的。 真的假的？他是一个很勤奋的艺人啊，这么多年一直保持一个永远在改变的状态，但是他有一个东西不改变，就是他的热忱、他的热情、他的聪慧，我很喜欢他。接下来这位也是综艺大咖宪哥。 今天晚上我走在东区搜狗前面，看到很多辣妹走在我的身边，但却没看我一眼，我的眼睛总是在他们的身上转呀转，我的脚步也一步步向他们接近。小姐，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。终于鼓起勇气向他表白我的心意，他对我总是不理不睬，继续讲着他的大哥大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但他始终没正眼看过我一次。小姐，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小姐，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。

存在，不再是重要的等待，扫掉阴霾，该为自己安排。欺负你的人，让他去爱，他不珍惜就让他去后悔，没资格有你的爱。